二十，礼赞诸佛，一心观礼，十方世界，示现广长舌相，说成实言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欲令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忆念受持，皈依供养。所有善根自心回向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恒河沙数诸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这个再落就第二十了，普礼十方的佛。这个普礼十方的佛，所以而家不单单是礼极乐世界了。在十方世界，十方虚空中间有无穷的世界。在十方世界之中都有佛。他们示现广长舌相。这个三十二相里头，有这个广长舌相，所以释迦牟尼舌头吐出来之后，舌头能够整个挡住自己的面。我舅父是南梅，他亦都有一个异相，他舌头伸出来能够舔到自己的鼻尖，所以他一说法大家都好拥护的，称为南梅。讲经好多，亦都有著作，所以南梅北下。佛的广长舌相就是能够自覆其面。阿弥陀经里头，十方的佛现广长舌相，这个广长舌相就大了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个就是讲了，不一定我们要看舌头有这么大，就是佛所讲的音声，说法这个法音能够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十方的佛示现这样的广长舌相，使得声音贯彻到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。所以佛都是无妄语，讲最真实的话。这个诚实言是什么呢？都在这里称赞，称赞我们的无量寿佛的不可思议功德。阿弥陀佛是十方佛都在这里称赞，所以名闻十方。十方的佛都在十方各个自己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对自己的一切友情在这里演说阿弥陀佛的功德。为什么要演说？欲令众生闻彼佛名，愿意自己本土的众生，愿意十方的众生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。听到了这个名字，大家就发起清净的心。我们不是一种厌恶的心，有很多使人动心，这些厌恶的东西现在是闻到佛名，闻到这个道场，让大家发起了清净的心。忆念受持，就忆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是这么大慈大悲大愿大力，这样的一向住真实位大智慧，来为众生救度。忆念了，而且要受持，要接受，要执持，要修持，要皈依。我们应当依止， 依靠阿弥陀佛，我哋要供养。我哋呢个供养，而家就系讲啊，一般大家供养只系局限喺交一啲钱、献一啲嘢、上供买嘅，咁样作为供养。呢、这个亦都系供养，但系更好嘅供养系法供养。所以啊，一切供养、法供养、罪、法供养系乜嘢？你如说修行就系最好嘅法供养，你发菩提心系最好嘅法供养，所以唔一定就系要献呢啲，摆呢啲供品，摆啲乜嘢。我以前喺呢啲上面亦系相当执着，从河南翻嚟以后就有所变化啦。呢啲就睇嘅好次要，所以呢个供养啊系要有法供养。有人讲啊，人哋嚟送啲嘢嚟结缘，亦系一种好心。你呢个应该啊，我讲。我是让大家将一般的这种的供养变成法供养，不是更加好吗？法供养的功德大得多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供养也是这样啊，对于阿弥陀佛也是如此啊。财物供养那个就不如法供养，这个如说修行依教奉行，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个是真正的供养。你看归依供养底下，就所有善根自心回向，所有我这些善根以自成的心来回向。回向什么呢？就是把我这一切供的功德都把佢回转向于求生极乐。修求生极乐呢个求唔系个人嘅享受。所以有人讲啊，有啲人啊求佛就系愿意而家得佛保佑，一切平安，一切吉祥，发财升官，死咗之后我亦都到个好嘅地方去，比其他人仲要好。就是活的时候要好，死的时候要比其他人好，只是一个为自己的打算。这个就往生不到极乐世界了。极乐世界所要求的是利他，我要度众生，不是就是为自己。这个想都想到自己，这个你是可以得到一点福，佛可以满你的愿，但是求往生就不可能了。他是大乘佛，他都是大乘，大乘都是利他，不是阿罗汉。所以我们讲啊，为什么要求往生，就是我们要最快最彻底来实现我们度众生的愿望。我们愿意度众生，但是你怎样做？自己还在水里头，在那里头出头没的。我要想把水里面的人都救出来，这个不是个空话吗？所以你自己总是要懂得游泳，你自己有了救生圈，你自己再有救生艇，再有大的船，你啊这个先能够真正来救人啊，苦海救人嘛。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这个。你好快这样成功，你就有办法。你可以分身到一切的世界来种种说法，种种救度到无边的众生。我们往生是为了咁样一个大事啊。再结合自己嚟讲，自己几多生之中呢一切，我哋有几多亲眷啊？今生有亲眷，过去生中亦有亲眷。 今生对于亲眷的爱护种种的，你前生对于你那个亲眷同样是爱护，中间不过是隔了了。演戏那场戏落幕了，换了这场戏，你就将那个全部忘记了，实际是一回事嘛。你今生如此，来生这场戏完了之后又换戏了，你这个就全部不理了咩？咁呢啲人里头有好多喺地狱之中啊，喺嗰个诱惑啊里面受罪啊，盼望佢嘅亲人嚟救度，而我哋正系佢所盼望嘅人，别人仲冇呢种可能，咁我哋就要好快嘅嚟成功，我哋先能够去救佢，先能够满佢嘅愿。所以咁样一想，我哋就要精进，我哋唔能够就啊，就系咁一回事。实际真系咁样一回事啊。咁样嘅话，随愿皆生，我哋系闻咗佛嘅名，闻咗佛嘅功德，先至忆念受持。佛就系多生多劫为咗众生，是种种的勤苦成就，因此我们亦都愿意来救度，乃至我们要是往生，我们得到不退转，往生一定三不退转，乃至得到无上正等菩提，乃至于成佛。这个亦都一样，十方的佛是这样来劝导众生，这些佛有恒河沙数咁多，我哋喺呢度一齐一同顶礼十方嘅佛，所以佢呢个法就好广大，系咪？大家谂一谂，就系、是、时间好短啊，就系、是、唔多啊，但系你呢度所礼拜、恭敬、赞叹嘅。各个方面都是好重要、好深刻，而且好广大。